Hijo. 杀掉你了！是你，接受，还是拒绝？给个话。我接受。哔哩哔哩漫画出品，哔哩社策划。 多域文化整治，木火燃原作，顺心文化录制，《Vomic我的怪物》第二季第11集。 接受了是吧？那我打了。但是，我有一个条件。嗯？哎呀，快说！ 快点吧！这毒大概不光是疯狂，还会让一直得不到解药的人死亡，要不然也不会只能活一个。你想说什么呀？ 现在不说的话，那就等打完再满足你。王子，行了，事已至此，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。别吞吞吐吐了，说吧，想要什么？我果然。 就算是王子，王子也会在危急关头舍弃我。 死了， 毒性发作，开始发作了。 骗子！ 你说什么？ 王子就不怕？ 会背叛你吗？ 杀掉你其实很容易。 如果我想， 随时可以像之前那个女人一样， 带你一起死。你不会的。 我所认识的阿贝斯， 即使受到伤害，也依然会真诚面对世界的好孩子。即使遭受背叛，即使被所有人排斥，甚至最后。 被妖物逼疯，丧失理智。 我想要消失， 你也会温柔的希望，消失掉的那个人。 是自己。 一切都明了，原来那里疯狂的诱因并不是烟雾染的，而是因为这药的毒性太强。他虽然能抵抗一部分，不至于中毒致死，但却无法完全代谢掉，令人散发杀意的副作用，因此烧坏了神经，反而甚像杀人。而现在 王子， 药物已经被解毒剂彻底取出。阿贝斯不会再反抗。 阿贝斯，我喜欢这样的家。够了， 有这句话，为你而死都很幸福。 为什么还没等我问，王子就说出了我一直都想听的话？我想要的就是这个了。 我也不知道，只是觉得，如果现在不说，之后却没机会。 没机会？ 药起作用了吗？好困。 对了，我就要死。 想我的话。 来找我。 之前不都是不允许吗？ 大概是大脑在中毒失去控制后反倒是清醒了。阿贝斯没有亏欠我什么，我不是你父母，也不是你婶婶，我应该该由我来定。阿贝斯的人生来如何选择，想成为是什么样的人。由你自己来决定。 原来我的内心深处是这样想象 的。时间游戏终于投光。 竟然醒过来了，我好像没中毒。那你是不是也快醒了？喂，王子，你醒醒啊！太冷了，对不对？那阿贝斯，帮你捂暖，等暖和了就起床好不好？王子，王子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是说不准离开的吗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不能！王子，你别闹！阿贝斯不想玩了，求你！ 疯狂中死去， 当初不去的。 从此为我注射的是潜毒剂。这，而我再也见不到他。 再也见不到他。 竟然是一位没有用过解毒剂的选手呢。哦，对了，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深渊决斗场的资助人，世界首富 Mr. 钱先生。 见到老朽这副残破的模样，就应该明白了吧？你是专门为我制造车的。前就为人体试验提供资助，为的就是能将我的一生还入更加年轻强健的身体中，从而实现重生。不，不，是永生。遇得太晚了，晚到让我开始担心这个实验体是不是不符合完美肉体的标准。因此老朽才以金钱为诱饵，设立了深渊决斗场。 深渊决斗场， 想看看将已经心怀鬼胎的亡命之徒聚集在一起，究竟谁能成为胜利者？最终又有谁才是我的最棒的容器？ 钱先生，还好吗？ 没事。 哎呀，毕竟 Abyss 的翻译为深渊，所以从某种角度来看，你与深渊决斗场是作用相同的东西呢。 在没有赢家。 对哦，许诺的金钱与名誉其实都是骗人的。 现实中哪有什么绝地反击，在这种地方从来都只能是装甲通吃。动手， 想尽法度抓住他。叶凡只是比普通人体术强，并没有多 bug。 抓住他， 修理身体机能，只是为了将自己伪装成正常人的样子。 黑化是很难百分之九 十五，但是坚持到底又有着什么意义？所有人， 把你的永 生而存在的。 黑法值94%。 背后传来几警报，被杀意锁定在死角，谁宣告登场？ 桥头上圣剑情似妖，孤独的灵魂绝望生长，渴求被释放，欲望缠绕，越挣扎越无处逃， 生死之间发烫，灼伤每一个拥抱，点燃无尽疯狂，并肩寒战，信念化作彼此锋芒，斩断末日循环，长夜终将。